切记心上靠勇敢，还要靠智谋高强，当立煌句句是神力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。桂红山果然是层层平常，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，林道上你只需不出得当，孙身藏成佛笑，松金宝装作乾坤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一盘晚一盘望出万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就求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我不敢 愁，何缘乡亲们且是怒向威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， 谁料想天树开花故枝发芽，竟在今天。从此我跟定共产党，把虎狼战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又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